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叶成坚认为对阿生这个人已经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之后，他便带了几个人于夜深人静赌场人最多的时候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喜欢来赌场。当时阿生正在赌场二楼写字间跟他的两个保镖聊天，接到叶成坚带着大圈帮的几个马仔进了赌场的报告，阿生禁不住有点紧张。在澳门黑道已算个人物的叶成坚这个时候带人来到赌场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但是阿生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那时候他对叶成坚好奇多于畏惧，或许内心还有某种终于有机会正面交锋的冲动和激动。只见他站起身，边穿外衣边对他那两个保镖说，走，把家伙带上下去看看奸人奸这个大圈帮能玩出什么花样。阿生来到了一楼大厅，见叶成坚正在轮盘赌桌边观看，就对他的保镖使了个眼色，三个人呈品字形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对叶成坚说，哟，坚哥，你这个大忙人竟然有兴趣来我们这种小地方玩啊。叶成坚好像没看到他们的戒备神情，也没有理会阿生的挑衅，淡淡地说，吃完夜宵刚好路过这儿，进来看看热闹。当真只是看热闹，不想赌两把玩玩？这时候的阿生倒有点不想放过叶成坚了。听到阿生这样说，叶成坚阴冷的双眼寒光闪烁，他盯视着阿生说，既然你兴趣这么大，我们就一起玩两把。你想怎么玩呢？啊，我随便，坚哥你选吧，能有机会跟坚哥你这样的前辈交手，我已经深感荣幸了。阿生边说边故意地耸了耸肩膀，他那两个马仔跟着嬉笑起来，手却没有离开上衣的口袋。那就玩轮盘吧，轮盘这玩意儿最能看出人的运气是好是坏了。叶成坚没有理会阿生他们的嬉笑，平静地说，哦，真的只玩轮盘？就在这儿？阿生以为叶成坚带人来搅场，没想到他真的要赌轮盘，不由得满腹狐疑地盯着叶成坚。怎么不敢赌啊？你不是说随便吗？叶成坚有意识地用话扣住了阿生，年轻气盛的阿生自然受不起激，愤然地说道，哼，赌轮盘就赌轮盘，下多大的注？我们不用这个轮盘，到这边来。说着叶成坚领先往大厅中央那张桌子走去。叶成坚带阿生在他对面坐下以后，不动声色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支左轮手枪放到了桌子上。 看到叶成坚掏出手枪，阿生的马仔赶忙把手伸向口袋，可是没等到他们掏出家伙，就早被有准备的叶成坚带来的人扣住了双手。正在赌得热烈的赌客们一看这个架势，胆子大的围过来看热闹，胆子小的悄悄的就溜出了大门。哎，你们干什么？我只是跟阿生玩玩，快放开他吧。叶成坚喝止他的马仔，然后对神色惶恐的阿生说，阿生，你看过电影《猎鹿人》吧？我们今天学电影的赌法，也玩一把够刺激的。只见他指着桌面上的左轮手枪接着说，这枪只有一粒子弹，我们都很忙，也用不着玩什么花样，简单点，就比掷骰子，点儿小的自然是输家，输家自己拿枪对准太阳穴扣扳机，如果运气好扣的是空枪，那就接着来，枪要是响了，呵呵，那就不用说了，今天我们就比比谁的运气好。说完了，叶成坚拿起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比划了一下。听叶成坚说出如此残酷的赌法，阿生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但他还是硬挺着说，那赢家呢？赢家能得到什么？你要是赢了，这里有100万美元全归你。叶成坚说着，示意他的马仔把一个密码箱放到了桌子上。那我要是输了，你想得到什么？阿生问道。叶成坚冷冷地盯着阿生说，哼，很简单，物归原主，把这家赌场的经营权交给我们。原来你是有备而来，胃口不小吗？来，开始吧，今天不是我就是你。阿生用仇恨的眼光盯着叶成坚，好，有胆子，你是后辈，你先掷。叶成坚仍然是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阿生神情凝重，拿起骰子猛吸了一口气，才小心翼翼地掷到了桌面。好，9点，不错，真不错。叶成坚边说边拿起了骰子，很随意地往桌子上一扔。看到叶成坚只掷了个5点，本来神色紧张的阿生是大喜过望，得意地看着叶成坚。今天的手气真差呀。叶成坚显得是很平静，他拿起了左轮枪对着太阳穴轻轻地扣动了扳机，只听见啪的一声轻响，围观者是一片惊呼，而叶成坚却安然无事，原来是空枪。第二轮，阿生掷了8点，叶成坚掷了6点，叶成坚仍然是输家。叶成坚毫无迟疑，又拿起左轮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他的运气不错，还是空枪。到了第三轮，阿生又掷了个9点，可是他得意的笑容很快就变成了懊丧和恐惧，因为这一次叶成坚掷了10点。小老弟，看来人的运气不可能永远都好啊。叶成坚笑着对阿生说道。阿生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他的保镖，可他的保镖被叶成坚的手下严密地监视着，根本就无法动弹。在叶成坚冰冷目光的催促下，阿生无可奈何，只见他颤抖着拿起了手枪，但是手抖动得太厉害，怎么也对不准自己的太阳穴。 足足过了好几分钟，在死亡的威胁下，精神已经崩溃的阿生抽泣地对叶成坚说：“ 坚哥，你赢了。” 就这样，叶成坚为大圈帮收回了喜欢来赌场的经营权。四眼牛高兴万分，虽然对叶成坚还难以完全信任，但实在又不能不用他那样的人才。犹豫了一番以后，才任命叶成坚为澳门大圈帮第四行动组的组长。事后阿生听说，当时叶成坚那只枪根本就没装子弹，他只是利用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威慑和制服了自己。为此，阿生不仅被崩牙驹打了几个耳光，并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而且成了道上的笑柄。恼羞成怒的阿生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找机会教训一下叶成坚，让他明白谁才是澳门黑道上的真正老大。叶成坚升任澳门大圈帮第四行动组的组长以后，比做四眼牛的贴身马仔时行动当然自由得多了。1996年7月的一个晚上，叶成坚到一家常去的夜总会消遣，看了一阵艳舞以后，热血奔张的叶成坚找了个高挑身材白皮肤的妓女，准备带到酒店去好好的享受。正做着绮丽艳梦的叶成坚根本就没想到，他早就被阿生派去的两个马仔紧紧地盯上了。他和妓女相互搂抱着，刚走出夜总会的大门，就被守在那儿等候的两个青年男子用刀逼着挟持上了一辆私家车，飞快地驶离了现场。车的前座只坐着一个司机，他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只管专心开他的车。那两个年轻人一左一右紧扣住叶成坚的胳膊，坐在后座。从方向上，叶成坚判断出私家车正往路环岛的海边驶去。被蒙住头、绑上大石头扔到海里的景象不断地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哎，兄弟，你们是哪条道上的？有事好商量，我叶成坚一定对得起朋友。绝望中的叶成坚一边在心里狠毒地咒骂自己粗心大意，一边试图跟扣住他右边胳膊的年轻人搭讪。叶成坚，叶成坚算哪根葱啊？哼，凭你叶成坚想在我们澳门称老大，那还差得远呢。你少废话，再多嘴多舌，老子把你的舌头割下来拿回家去喂狗。那个看起来十分面生的年轻人拿刀在叶成坚的眼前晃了晃，恶狠狠地威胁道：“别理他，先把他的狗嘴封起来。”抓住叶成坚左胳膊的年轻人说着，拿出了一卷胶布，先是封住了叶成坚的嘴，然后又将叶成坚的双手缠住。面对这两个年轻人的威胁斥骂，叶成坚恨得要命，又是怕得要死。但当他感觉到这两个年轻人并不像是专业杀手，不仅神情过于紧张，而且用胶布缠手缠得也不够紧时，不由得暗暗生出了一线希望。他闭上了眼睛，装出听天由命的模样，但是却悄悄地活动双手，寻找和等待着机会。私家车很快开到了路环岛，快到海边时没有停下，而是拐向了一栋远看漆黑一片的房子。车子到了房前刚停住，坐在叶成坚右边的年轻人很快就打开了车门，下去以后转身对叶成坚低声地喝道：“快下车，别磨磨蹭蹭的。”年轻人的经验显然不足，下车以后他毫无警惕地站在车门的后面。 此时狡猾的叶成坚自然不会放过这种难得的机会，他右脚刚着地，就用缠住的双手猛力将车门向站在车门后面的年轻人一推，然后他便拔腿朝海边跑去。司机和坐在叶成坚左边的年轻人毫无防备，等他们下车扶起被撞伤的同伴时，叶成坚早就跑远了。远处是漆黑的海滩和礁石，还有不少的房屋，三几个人追过去根本不可能找到有意隐藏和逃跑的人，他们只好狠狠地咒骂一通以后不了了之了。叶成坚脱险以后暗暗地琢磨，觉得这件事肯定是 14K 因为失去喜欢来赌场而报复下的毒手。一向心狠手辣的叶成坚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自然不会把气往肚子里咽。不过谁都没有想到，他下一次攻击的目标不是直接派人绑架他的阿生，而是 14K 的老大崩牙驹。崩牙驹原名尹国驹，身高只有1.7米左右，肉嘟嘟的长圆脸儿，貌不惊人，可是在澳门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祖籍珠海，1955年生于澳门，虽然1986年崩牙驹30多岁时才正式出道，道上的资历并不算老，但是他一出道就在赫赫有名的澳门赌场大亨街市伟的手下做事，为此刚出道就在道上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90年代初期，香港黑社会有目的有计划地向澳门发展，真所谓势五大招风，赌场大亨街市伟自然而然地是香港黑道那些过江强龙杀一儆百的首选攻击目标。杀掉街市伟，就为他们侵入和吞并澳门赌场打开了一条坦荡的血路。那天街市伟按惯例坐专车到他的几家赌场巡视，当他的专车到了2号赌场，街市伟刚下车时，一个强壮的黑衣中年男子甩掉了风衣，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砍刀，从路边的台阶一跃而起，突然向街市伟冲了过来。街市伟那几个贴身保镖措手不及，而刚从司机身旁座位上下车的崩牙驹却显得是异常的敏捷，只见他一头撞向那个拿刀的黑衣中年男子，虽然他的背部被锋利的砍刀拉出了一道长长的伤口，却阻挡了那个杀手对街市伟的攻击。崩牙驹救驾有功，很快就被街市伟提拔到帮中较高的位置。不过在赌场利益的争斗中，位于明处的街市伟却一再的吃亏，1号赌场被砸，3号赌场连续几天有人捣乱，他赌场中的马仔不是出门坐车被撞，就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人一砖头砸断了几根肋骨。一时间街市伟不行了，很快就将从江湖隐退不再经营赌场的传言纷纷而起，帮众人心惶恐，赌场门厅冷落，弄得街市伟是焦头烂额，气急攻心。这个时候崩牙驹站了出来，显示了他的阴险和狠毒，他给街市伟献计，拿出了100万港元到东南亚收买职业杀手对付香港的黑社会。崩牙驹自告奋勇，他带着钱跑到东南亚转了一圈。一个多月以后，街市伟听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喜讯，他的几个对头或者是出海游泳被淹死，或者是蒸桑拿时门被反锁出不来，活活地闷死在桑拿室，或者是去夜总会看艳舞，喝下了一杯葡萄酒以后七孔流血死在了座位上。奇怪的是，那几个死者的身上全都发现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在黑道上打混的人不难看出，那极像威震东南亚一带的著名杀手玫瑰一点红的杀人手法和标志。联系到崩牙驹一个多月前刚刚去了一趟东南亚，许多人都认为崩牙驹不仅认识神秘的超级杀手玫瑰一点红，而且还有相当不错的交情，所以玫瑰一点红才愿意为崩牙驹出力。要不只凭区区的百万元港币，很难让玫瑰一点红出手。玫瑰一点红以往杀人的价码绝大多数在百万美元以上。如此的传言无形中为崩牙驹增添了一层惹不起的狰狞色彩。而凑巧的是，街市委那几个对头神秘死亡之后，涉及澳门赌场利益的争端竟然跟传言一样慢慢的平息下来了。澳门黑道成功的阻击香港同道的入侵之后，面对大笔花花绿绿的美元港币，内部又引发了你死我活的纷争。崩牙驹自是解决香港黑道入侵的功劳，在短短的几年内，从跟街市委分庭抗礼到彻底的闹翻自立门户，最终成为澳门黑道势力最大的 14K 的首领，期间自然少不了一次接一次的打劫、绑架和凶杀，无疑是从阴谋的搏击中成功突围，从血雨腥风中冲杀出来的一个人物。叶成坚竟然准备向这样的黑道大亨发起攻击，可见假以时日，叶成坚在黑道上也绝非等闲之辈。叶成坚准备攻击崩牙驹并不是突然之间的心血来潮，他非常明白打蛇打七寸的道理。如果说他攻击崩牙驹得冒遭受 14K 追杀报复风险的话，他攻击小人物阿生也得冒同样的风险。何况要是能够成功的击杀崩牙驹，准能挑起澳门黑道之间的争斗甚至火拼，只要借机会把水搅乱，他就能够浑水摸鱼，反正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还没有任何根基的他，除了一条命，再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东西。为此叶成坚决定要干就干能够惊天动地的大事。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做出了决定之后，叶成坚开始了尽可能详细周密的准备。他化妆跟踪，观察崩牙驹的行踪，发现崩牙驹喜欢到前街附近的大富豪酒家饮茶。过惯了夜生活的崩牙驹一般是上午10点才起床，10点半左右离开家，11点左右坐车到大富豪酒家。崩牙驹在大富豪酒家有固定的桌子，或许是常年在黑道上打混的原因，崩牙驹很重视进屋以后就安排好逃跑的路线，所以他不喜欢到酒家的2楼饮茶，而将他的饮茶桌子固定在1楼楼梯的拐角处，那个地方比较安静，能够避人耳目，而且那里酒家的厨房近，通过厨房就到了酒家的后门，这样的话万一有事跑起来也方便。可是他没想到的是，杀手站在他不易防范的楼梯上，只需要一支小小的曲尺或者左轮手枪，很轻松的就能将他杀死在座位上。崩牙驹没想到的事儿，叶成坚想到，他正是选择了站在楼梯间向1楼的崩牙驹瞄准射击。那天陪同崩牙驹饮茶的有他手下4大天王中的3位，还有他的干儿子阿生和阿生的马仔杨仔，6、7个人是边吃边谈，气氛颇为热烈。正当他们陶醉在美妙无比的粤式早点时，经过几次预演，早已对自己每一步行动都非常熟悉的叶成坚悄悄地出现在楼梯的拐弯处。他冷冷地看了楼下崩牙驹一眼，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支曲尺手枪，稍微瞄了瞄，扣动了扳机。第一枪是个臭子儿，第二枪打偏了，子弹从崩牙驹的耳边飞过。崩牙驹一愣之后，抬头看到了站在楼梯处的叶成坚，大声喝叫道：“是叶成坚那个大圈仔，快去把他抓住！”崩牙驹的3大天王和阿生向楼梯这边冲了过来。这时候，叶成坚瞄准了崩牙驹，心里恨恨地默念道：“老子看你还狠不狠！”又开了一枪，卡壳了，子弹没有激发。叶成坚恨恨地看了手枪一眼，转身就往2楼跑。他穿过了惊慌的人群，从早就看好的窗口跳了下去，很快就引入街上的人流之中。崩牙驹和他的手下追到2楼，眼睁睁地看着叶成坚跳上了一辆出租车，飞快地离去，恶狠狠地大声咒骂，却又无可奈何。叶成坚当天就逃到了内地。大圈帮的老大四眼牛又气又急，接到叶成坚的求助电话以后，他托人请出了已退隐多年的道上的毛老向崩牙驹求情，恳求崩牙驹饶恕叶成坚，放叶成坚一马。奇怪的是，崩牙驹不知道是没受到伤害，还是惺惺相惜。也许是四眼牛答应给他什么好处，他竟然同意放过了叶成坚， 对叶成坚枪击他的事儿不再追究。这样一来，更使得叶成坚在澳门黑社会名声大振，也进一步激发了他扩展个人势力的野心。在被阿生派人绑架和谋杀崩牙驹功败垂成这两件事之后，叶成坚对独木不成林似乎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他好几次暗想，如果他去夜总会消遣，有几个马仔陪同，阿生的人肯定不敢绑架他。而在他向崩牙驹射击的时候，如果同时还有一两个人开枪，那么崩牙驹即使有九条命也是必死无疑。叶成坚认真地琢磨了一番，决定招收自己的心腹马仔。曾经和他在香港一起抢珠宝行失败的李乐生，在他扬威之名以后主动找到了他，提出来想跟他一起干。他觉得李乐生跟他一样都快40岁的人了，已经不是打打杀杀的年纪了，而且李乐生是既胆小又太精明，并不是一个好的马仔，也就没有答应李乐生。算来算去，叶成坚认为还是到内地找马仔最好。内地那些文化不高的年轻人，没受过花花世界的熏陶，没见过，更没花过大钱，还比较的淳朴，易于收服和训练。到内地找马仔，叶成坚第一个就想到了何景生。何景生1960年生于广州市的十八铺，从小就顽劣异常，因为打架斗殴流氓习气严重，他勉勉强强上完了初中就到社会上混，结交了一批地痞，在广州市东山一带似乎也有了一点小小的势力。80年代以来，广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品经济十分的发达，给人们提供了众多自我发展的机会。而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经营小商小贩的何景生总感到自己很难出人头地。虽然他做水果批发生意，老婆卖凉茶，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但是他看到许多人在改革开放这十几二十年中发了大财，成了大老板，而自己呢，苦干苦挨，也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中不溜秋，心里头早就不平衡，也早就动了玩邪的，有机会就大捞一把的心思。这样，当叶成坚1997年6月中旬从澳门来到广州，找到他说澳门那边的生意很好做，只是敢打敢拼的人手不足，要他帮忙找几个马仔时，何景生认为机会来了，当下拍着胸脯一口答应，根本不考虑叶成坚去干的事儿他犯不犯法，以及犯了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叶成坚要何景生最好找年龄在30岁以下，会武功，会开车，能使用多种武器的人才。根据叶成坚提出的条件，何景生很快就找来了三个人：肥仔、阿钦和长毛。肥仔广州人，原名潘子猛，当时年龄22岁。阿钦河南人，原名翟红钦，当年23岁。长毛广西人，当时22岁。叶成坚虽然不满意何景生指导的三个人，叶成坚虽然不大满意来到跟前的这些人，但是见肥仔、阿钦、长毛一个个是野性十足，听说他是大老板，又对他是十分的顺从，还是觉得来一趟广州值得。 而当他带着这几个新马仔到广州射击场，让他们进行手枪、步枪和冲锋枪的模拟演习之后，几个新马仔相当不错的射击水平和灵敏迅捷的身手，更是让他看得心花怒发。由于叶成坚一直不满四眼牛过于小气，他暗暗地决定要给自己手下的马仔一定的好处和甜头，以便更加牢固地拴住他们。从射击场回来以后，叶成坚带何景生、肥仔、陈钦和长毛到广州市内的中国大酒店，先让他们美美地吃了一顿海鲜，然后他把人全召集到他的房间，对他们说：你们要是愿意跟我到澳门干大事，每人先发给10000块，就算是安家费吧。以后呢，每个人每月5000块，做成大生意再另发奖金。不过家有家法，帮有帮规啊，我们出来捞世界必须齐心协力，心不齐什么事都干不成。所以到了那边，你们一切都得听我的。哎，丑话咱们说在前头，到时候要是有谁敢不听话，生外心胡搞的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是不是跟我走，你们自己决定。什么事儿都没干，先到手10000块，何景生和肥仔这些亡命徒哪会白白放过呀？虽然叶成坚闪着寒光的冰冷眼神和对生外心反水者绝不客气的威胁，也的确让他们感到心悸，但是在很快就能赚大钱发大财，然后花天酒地为所欲为的诱惑之下，他们恨不得当即生出翅膀飞到澳门去，哪里还会想到以后将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故。因此叶成坚另行禁止的要求，他们全都一口答应，表示一定跟叶成坚好好干。叶成坚认为一切全都安排妥当以后，当天就赶回了澳门。他要肥仔、长毛、阿钦抓紧时间把到澳门去的旅游签证办好，等他的电话，随时准备出发去澳门。叶成坚本来就看不起四眼牛，他认为四眼牛目光短浅，又胆小如鼠，没有魄力，不是干大事的材料。这个时候由于从内地找到了几个得力的马仔，觉得自己犯罪本钱已经比较的充足，自然而然地开始筹划挤兑四眼牛，然后取而代之的计划。打击四眼牛第一步，必须先把傻彪除掉。傻彪是澳门大圈帮的第二号人物。40多岁的傻彪，身高虽然只有1米6多一点，可是从外貌看，似乎憨头憨脑，小事上呢还常犯糊涂，因而呢获得了傻彪的绰号。但是实际为人是有异常精明、机智而且狡猾。他80年代就跟着四眼牛打天下，在叶成坚加入大圈帮之前，澳门大圈帮所有比较大的行动基本都是由他一手策划。而傻彪对叶成坚也一直心存戒备，一开始他就不同意吸收叶成坚加入大圈帮。他认为叶成坚城府太深，为人是阴险狠毒，是个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白眼狼。除掉傻彪等于是砍掉了四眼牛的右手。正当叶成坚暗暗的筹备找机会干掉傻彪时，14K 老大崩牙驹的干儿子阿生也对傻彪动了杀机。阿生和傻彪的矛盾应该说并不算特别激烈， 他们只是在一次玩牌九中，因为一副牌的输赢而发生了争执。那天，阿生的手气是特别的不顺，一直都被傻彪压着。当他好不容易凑成了一对天九，审视一下堂上的牌，发现傻彪手中只有两张牌，应该很难再有一对可以吃掉天九，而且凑成概率相当低的至尊宝石，禁不住喜形于色。彪叔，玩半天了，玩得太小，没意思。哎，我们再玩这最后一把，输赢都10万块，怎么样？阿生逼视着傻彪说道。傻彪看了阿生一眼，说：“ 阿生，玩牌图个高兴，10万块钱一把，大了点吧？啊，你可得想好了啊。” 彪叔，别废话了，你敢不敢赌啊？敢赌就不要怕输。 阿生已经有点急不可耐 了。后生仔啊，火气就是足啊，看来今天是非得陪你赌这一把了。 翻牌吧，阿生。 傻彪还是一副慢吞吞的模样。阿生把他的天九翻到了桌面，得意地对傻彪说：“ 彪叔，对不起了，掏钱吧。” 哎呀，到底是后生仔性子太急了啊。阿生，你先看一眼我的牌再要钱也行啊。 傻彪边说边不慌不忙地翻开了他手中的牌。 啊，至尊宝。 阿生一看急了，大声地嚷道：“ 你出枪，不可能再成至尊。” 一边嚷嚷着一边乱翻桌面上的牌。这个时候，一直笑容可掬的傻彪当即翻了脸，冷冷地说道：“ 阿生啊，我不知道你在这几年是怎么混的，竟然还能够活到今天。你懂不懂牌桌上的规矩？”“ 别的我用不着懂，只知道我可以揍你。” 阿生边说边挥拳向傻彪打去。傻彪猝不及防，被阿生一拳就打翻在地。这一来可就热闹了，傻彪的几个马仔不等傻彪下令，一齐冲过来对阿生是拳打脚踢。那天阿生只带了两个保镖，根本不是傻彪那几个马仔的对手。阿生不仅被狠揍了一顿，而且被搜光了身上的钱、戒指和手表，还被傻彪两个手下插着扔出了大门。那一次阿生是吃了大亏，可只是为了这样的冲突，即使是整天在黑道上打打杀杀的阿生，似乎还不会马上就想到杀人。因而事后很多人私下里都认为，傻彪之所以被杀，背景要比跟阿生因赌牌九发生争执复杂得多。虽然不容易找到证据，但是很难排除崩牙驹在幕后插手此事的可能性。崩牙驹是放过了叶成坚，表示不再追究叶成坚枪击他的那件事，可是作为澳门黑社会大哥大的他，却很难容忍大圈帮势力的扩张，更不会允许出现有可能在澳门黑道跟他并驾齐驱的黑帮老大。叶成坚谋杀崩牙驹，算计四眼牛，是想在澳门黑社会挑起事端，引发血腥的争斗，他好趁机浑水摸鱼。崩牙驹自然也不会放过削弱其他黑道帮派势力的机会，而除去傻彪，就是除去了四眼牛的左右手。那样，由于叶成坚加入而渐渐做大的大圈帮，对他的威胁也就小得多了。没有崩牙驹的命令或默许，应该说阿生还不具备勾结叶成坚谋杀傻彪的魄力，因为傻彪毕竟是在澳门黑道小有影响的一个人物。给阿生和叶成坚牵线搭桥的是一个 比较神秘的人物。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亦或是达成了什么协议，这两个曾是生死对头的黑道恶棍，竟然亲亲热热地混到了一起，还成了拜把子兄弟。叶成坚和阿生经过多次的谋划之后，准备对傻彪下手了。为了遮人耳目，他们决定要干就在傻彪的地盘上干，而且他们两个人都不能出面，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为此，叶成坚专门从香港找来了他以前的犯罪同伙吴继志和卜老红。吴继志比叶成坚大四五岁，1956年5月出生于广州市的东山区，曾经是广州市东山化工厂的工人。1979年偷渡香港，在九龙搞个人装修，但是生意做得并不顺。1982年吴继志参与抢劫香港西环表行，被捕以后判入狱5年。他跟叶成坚在香港的时候就认识，叶成坚知道他是个瘾君子，换毒瘾的时候只要给他钱或者给他毒品，不要说让他杀人，就是叫他挖祖坟他也照干不误。而卜老红是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职业杀手，跟叶成坚有过多次合作，只要有钱赚有女人嫖，同样是随叫随到。计划是制定好了，但是想盯住傻彪却不是很容易的。傻彪这个人非常狡猾，一贯做事谨慎，他晚上很少出门，有事儿出门的话身边总是带着三四个马仔，他那些马仔对陌生人防范是非常的严，一两个人很难靠近他傻彪。叶成坚曾想给傻彪设一个局，派人引诱傻彪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赌牌九，在赌场借故引起冲突，让卜老红把他干掉。但是那样做一来过于明显，很容易被人看穿是谁设的局，二来傻彪出门总是带着好几个马仔，在赌场真干起来还难说一定是卜老红稳占上风。后来叶成坚又想在傻彪的车上放炸药，用传呼机遥控引爆的方式送傻彪上西天，但是阿生不同意那样做。阿生认为炸汽车动静太大，有可能引起澳门司警的重视，如果澳门司警认真的调查，到那个时候即使崩牙驹肯出面，恐怕也控制不住形势。想来想去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他们只得派人先盯住傻彪，有机会的时候再随机应变。1997年9月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